在六月艳阳天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218-3198。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凤琪，在39天呢，因为他看见雪地好，所以呢，他就带着家人到雪地去放鹰捉兔子。没想到啊，就在这漫山遍野间，发现了一个老人。这个老人躺在地上，岁数太大了，须发洁白，这胡子跟头发上沾了不少的泥，这么冷的天还穿着单裤单褂，嘿，他躺在这雪地上，因为这老人身上还有点热乎气儿啊，把周围的雪都给融化了，成了泥浆了，这泥浆呢就滚了他一身。凤琪这人心眼好啊，赶紧甩灯离按下马，伸手一摸，快快快，这个老人家还有热乎气呢，赶紧把身上大红缎子皮斗篷脱下来，就给老人包上了，把老爷子给抱起来了，快快上马，把老爷子抱回家去。一个家人上了马了，凤琪呢把这老人往上一拖，家人就接过来了，抱着这位老爷子往前一催马，就直接奔了家了。您瞧，主人是这脾气啊，这家人呢也是一样，救人可得快跑啊，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。这个家人把老人抱回家中，到了客厅， 让老爷子躺下了。五间大的客厅，有三个大铜炉子，里边都烧着红绳摇的煤，火苗子窜起多高来。老爷子躺在东墙前边这张床上，家人又给盖上了厚厚的棉被。这时候凤琪回来了，赶紧命家人泡了一碗姜汤水，凤琪亲自一勺一勺的喂这老爷子，老爷子慢慢喝下去了。等喝完了这碗糖浆水，又过了一会儿，老人家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怎么比雪地里暖和呀？啊！这家人就告诉他呀，老爷子，我家主人凤大爷把您救回来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呀，西老连品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啊。您呐，救了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呐，您就跟修造了一座大塔一样啊。老爷子您歇着。凤琪呢，赶紧叫下人给准备了一身合体的衣服，棉裤棉袄，棉鞋棉袜子，还有棉帽子，兑好了香汤，叫家人伺候老人沐浴更衣，然后又把老人请回大厅。凤琪再一瞧这位老爷子呀，呵，容光焕发，精神百倍。老人家看了看凤琪，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呀，来呀，厨房准备酒菜，我陪着老爷子喝几杯热酒。时间不大，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。凤琪呢，就陪着老爷子喝酒。老爷子，您贵姓啊？ 啊，我姓董。 董老爷子，听您的口音可不像本地人呐。 啊啊，陕西凤翔府的人。 您这么大年纪，相隔数千里，怎么会来到北京呢？ 啊，说来呀，话就长了。60年前啊，我有个好朋友，也是老朋友了，借了我500两银子，回北京说开个杂货铺。我呢，在老家开了一间5000门脸的大买卖，都让我赔光了。赔的是片瓦无存，一晃好几十年了。我想到北京找我这老朋友讨债，顺便呢，我再斋戒点，凑点路费。我有这500两银子呢，我回家还能开买卖。这凤琪一听有了500两银子，您还跟人要路费，可是凤琪呢就没敢说什么。老爷子，那您怎么来的呀？ 来的时候也是路费凑的，我连讨饭带要饭来到北京，我一看就傻眼了，我还以为北京啊跟我们凤翔府差不离呢，嘿，没想到啊，这凤翔府太小啊，你是没去过吧？ 啊，老爷子，我没去过，我们凤翔府啊， 半夜的放一屁，嘿，还鼓楼放的，这整个城都能听见。 北京可太大了，我上哪儿找去？我一边要饭一边找， 苦心人天不负啊，找着了。一打听啊，嗨，我这老朋友啊，头50年的他就死了。凤琪一听这老爷子纯粹是瞎么海大晕头啊。 老爷子，那后来呢？ 我是个大晕头，哎，在北京我可是要了饭喽。可是北京是首善之区呀，西老连贫的人太多，哎，无奈下起了大雪呀，我身上无衣度内无食，从城郊连着夜的往城里头跑，腊月的花子气死马呀，跑到天亮我跑不动了，一迷糊我躺下就不省人事了，幸亏大少爷您把我给救了。 老爷子，您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？ 什么人也没有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那您要是愿意回陕西做买卖，我派几个人给您1000两银子陪您回家，您再开个买卖，您看怎么样啊？不用了，反正我家里头啊也没亲人了，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啊，长途跋涉，我北京有个安身之处啊，我也就不动换了。那好办，老人家您就住在我家，真是你有个百年之后，我把您呢风风盛盛的远台深埋，沙漠杆子百木签子我多栽点，让您坟前百木成行，逢年过节我给您焚化纸钱，您就放心吧。 哎呦，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这么敬老，好啊，我就住在你这儿打搅你了。 凤七赶紧让老总管凤中给老人家安排一切，老人呢就住在凤七的家里了。哎呦，这老爷子可不简单，阅历丰富，知识渊博，那历史知识、社会常识知道的太多了，说出话来谈笑风生。凤琪呀、他根本对家人就特别好，不但凤琪对这老爷子尊敬，这家人在旁边听老爷子聊天，嘿，也对老爷子尊敬，时间长了凤琪可就离不开了。转过年春天，春暖花开了，桃红吐锦，绿柳寒烟，万物萌芽，大地回春了。凤琪呢每天趁着老爷子吃完饭遛弯的时候，自己呢就到工房去练功。这天老爷子回来稍微早一点，到客厅一看呢，凤琪不在，老爷子就问下人，你们大爷呢？啊，老爷子，我们凤大爷在花天工坊里练功呢。 哟，还练功呢，我得瞧瞧去。 家人呢就告诉了凤琪练功的地点，老爷子自个儿溜溜达达到了工坊，一瞧这门虚掩着呢。老爷子一听这里边折腾啊，就跟捉鸡一样，扑通扑通的乱折腾。老人家往里一看，就瞧凤琪拖了个光板，盘着辫子，手里边拿着蜡杆枪，嘿，这出练，练完了收了势了，用枪一主地，扶着枪，呼哧呼哧这种喘呐。老爷子怕他岔了气儿，就没敢叫他，等他喘匀了。老爷子一推门进来了，凤琪一看，哎呦，老爷子，您遛弯回来了，我正在练功呢，咱们到前边喝茶去吧。 嗯，喝茶不忙。我说你练的这叫什么功夫啊？ 我练的是真正的武功，为了健体防身。 哈哈哈哈，我说你呀、你这功夫有打生下来洗三就开始练。啊，练到死后皆酸，你也练不出来呀、练好了费饭，练不好啊，连你小命都得搭上啊。就拿这枪来说吧，大刀为薄兵之祖，大枪为薄兵之帅呀、古来有几位独门的枪法，后汉三国知道吗？有一位常胜将军赵子龙，还有一位江伯约呀。唐朝有个罗彦超，北宋有个杨彦昭啊，还有一位岳飞岳鹏举，那是陕西周同亲传，练枪可最讲文明了，能像你这似的吗？啊，赤背光身，怎么办吧，我练趟枪给你瞧瞧。说着老爷子就把这蜡杆枪接过来了，双手一合，啪一颤，在老爷子手里这蜡杆枪就跟面镜似的。老爷子走开行门，让国过步，练了一趟枪法，这枪法真好啊，一扎眉攒，二扎喉，三扎肩肘，四勾头，五胸六肋，七双腿， 八九十，狸猫捕鼠，凤凰展翅，金鸡乱点头，让凤琪看的是眼花缭乱呐。老人家是身腔合一，一提气往上一纵，两丈七八，横着一纵身，两丈八九，身轻如落雨，点地无声。凤琪看惊了，老人家练完了一收招数，站稳了，面不更色，气不拥出，那凤琪还能耗着吗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就磕头啊，老人家，您是游戏三位的武林剑客，弟子无知，多有慢待，弟子情愿拜入门墙。起来，老恩师，您不收我，弟子绝不起来。好，我收你，可是这练武枯燥乏味啊，必须得能吃得了苦吧。你本是高粱弟子，恐怕半途而废呀。老师，您不用担心，弟子一定立下恒心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就选择个好日子拜师。老爷子挑了个好日子，写好了祖宗牌位，三炷香，两支蜡，红毡的铺地，凤琪给师父大拜了八拜。从这天起，嘿，跟师父真正的学艺二五经的功夫就开始了。这老师呢，教仨月走仨月，教半年呢再走半年，凤琪呢也不问。凤琪虽然生在富家，但是他非常能吃苦，而且不懒惰，不管老师在还是不在，一样的勤学苦练。光阴似箭，日月穿梭，凤琪就学会了蹿高蹦远，长拳短打，擅长一条双头五节笔杆枪，而且能打双筒的袖箭，上打飞禽，下打走兽，夜间能打这香火，白天能打银针落地。再说凤琪长得又好看，气死治国的潘安，不让作父的宋玉呀。老人家这天就跟凤琪说，徒儿啊，你家中广有金银，你已然到了而立之年了，身通绝艺，相貌不俗，难免被坏人勾引呐。我最怕我的徒弟身染下流，我门户之中五戒最严，杀盗淫妄酒，犯者必死。为师，我想了个办法呀，咱们武林当中人都要贺个号啊，为师呢就赠你一号，你看，我要在你二龙斗宝之间赐以金莲花，给你起绰号就叫金莲花。你每天对着镜子，你看见自己面有金莲，你就会明白呀，莲为君子之花，将来你行走在江湖路上，能够引以为戒，洁身自爱，保住我门户的清白。为师的话你记住了吗？凤琪赶紧答应一声，徒儿我记住了。亲自上街买了金墨，老人家呢就在他双眉之间画好了一朵金莲花，用针一剁，然后呢用这金墨一揉，三天的功夫这种就消下去了。嘿，本来就好看，当中这一朵金莲，凤琪呀，好啊，好。凤琪，金莲刺好了，绰号也有了，我问问你，为师的名字你可知道啊？师父啊，弟子早就想问，师父不言，弟子不敢动问，弟子愿闻。嗯，你可记够了啊？你的师祖一尘僧。 金须罗汉元鹤元大花。哎呦，凤栖一听可了不得了，我这师祖威震武林呐、凤栖在这听着，就听老爷子接着往下说，你师祖受我弟兄四个，你二师叔必步金经佛，姓江名达，字本初；你的三师叔太极八卦术士，姓张，张宏俊；你的四叔是个俗家，珍珠佛董瑞。咱们门中弟子挺多呀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儿待仨月走仨月，待半年走半年，我同时还教你一个师弟，是红桃仙子郝文君呐、儿啊，老爷子叫了一声儿，那老爷子确实喜欢凤琪呀、我告诉你，为师是大清国顺治皇帝御口亲封的四大名剑客，我排行在首，姓董名谦，表字画一，人称正骨侠。凤琪万也没想到自己拜了这么一个师傅，了得嘛，顺治皇帝亲封四大名剑之首啊，天下人谁不知道老剑客也董谦董画一。凤琪跪在地上连连叩头，徒儿啊，师父离家二十来年了，有道是两鸟恋旧林，我也应该回家祭祖了。师父啊，您家中不是无人了吗？哎，当年跟你开个玩笑啊，为师也有很多财产呐、都由你师兄飞天金睛鼠胡林经营管理。为师走了之后，我告诉你，北京南北两城的武术家，你都可以去会会他们。你的功夫不至于落在他们的后边。我得嘱咐你，唯有北京西河沿东光玉镖局，你可千万别去呀。因为镖主姓李，叫李国良，人称金宫小二郎，是清真大把，祖上人称冠世礼，武艺可了不得，他是冠世礼的后人。这个人挺豪客呀，生就的侠肝义胆，但是在武术上他可当仁不让啊。我告诉你，你谁都能去找，就不能找他，你记住了吗？徒儿，我记住了，那为师我可要走了。凤琪真是不忍心呐，眼泪就下来了，赶紧准备下丰盛的酒宴，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，凤琪呢就拖出了一盆黄金，跪在老剑客爷面前，师父，略表弟子寸心，请师父收下当路费吧。哈哈哈哈，我带着盘着呢，用不着他呀。凤琪把师父送出广安门外，师父上了大道了，凤琪才含着眼泪回去。老剑客也走了之后，凤琪二五经的功夫不能荒废，每天是勤学苦练。过了三天，凤琪坐着想，师父不叫我去找李国良，就算我把京都的所有的会武的把式将全都战败了，就是不敢去找李国良，我算什么剑客爷的门徒啊？嘿，我就去找这李国良，倘若能够仰仗恩师所授，我把李国良战败了，从此雨门三击浪，平地一声雷，这叫扳倒大树有柴烧。如果我胜不了，我找我师父去，我再练十五年，再练十五年，我只不过才过四十啊，四十出头没关系。凤琪想到这儿，吃完了早饭，换了一件衣服，带着几两散碎的银子，告诉凤中，我呀出趟宣武门。 凤琪就离开家了，溜溜达达走西单出宣武门。那个时候菜市口可不太热闹，因为清朝在菜市口杀人，那地方是刑场。凤琪呢继续往前走，过了赶驴市一直往东，快到东口路北了，凤琪可看见了，嘿，好大的镖局呀，五间门脸儿，靠东边的走马大门关着，门心四个大金字神书玉律，正门上一块黑扁金字东光玉镖局，左边呢斜插着一杆镖旗，三角的旗面是紫色的黄务工走穗黄火焰糊了金顶黄缨的，上边写着精工小二郎一个大字礼。在这门洞里有两条大懒凳，一边坐着四个彪形大汉，嘿呦，这四个人呐、都是宽肩后背膀大腰圆，太阳穴努着，眼睛鼓着，脯子肉翻着，赤子肉横着，浑身气眼都足啊，一个个撇唇咧嘴，手里头呢拖着裘爵的烟碟儿，闻着万花露，瞧谁都不顺眼，甚至于瞧自个儿都别扭。凤琪在门前一站，这些人就过来了。凤琪要见李国良，下回再说。 走过没有 苏联播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说咱夫的凤琪由打家中出来去找李国良，凤琪他们家住在砖塔胡同，在西四，李国良东方玉镖局呢在南城，所以凤琪呢他由打家中出来得经过宣武门，然后过赶驴市一直往东。您瞧咱们说这书蓬莱剑侠，大部分呢这些人呢都来过北京，北京这地方跟现在的地理不太一样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老人要说起北京来都知道菜市口清朝的时候是刑场，那是杀人的地方。北京九座城门走九辆车，正阳门走的是洋车，因为皇上每年都得上仙龙潭种地去，皇上种地娘娘送饭，这皇上亲自扶犁，因为宛平县到时候催皇上的钱粮，所以娘娘呢得出正阳门到仙龙潭，正阳门走洋车，崇文门呢走九车。那时候北京也讲究环保，40里地以内不让煤烧锅，那制酒的烧锅呢都在马驹桥燕郊这些地方，制完了酒拉到北京，在崇文门外头有18家酒店，酒呢就送在这些酒店里，然后酒店再批发给49城卖酒的。再往前朝阳门呢就走粮车了，那个时候南粮北运，这粮食运到通州，再从通惠河运到二闸，再从二闸装车运到朝阳门里的仓里头。您看朝阳门里头有不少以仓为名的地名，所以过去北京一到了冬天就传下一句歇后语，二闸山罗来粮了。东直门呢走的是菜车，过去东直门外头种菜的多，尽是菜农，再往前走安定门就走粪车了，过去安定门外头粪场特别多，也有不少的粪霸呀。再绕过去德胜门就走兵车了，出兵打仗必须得走德胜门。再往过绕就是西直门了，西直门走水车，玉泉山拉水供应皇宫里头用。再往下走呢就是阜成门了，阜成门走煤车，过了阜成门到宣武门，宣武门走行车到菜市口杀人呐。所以说呢那个时候菜市口并不太热闹。咱们单说凤琪来到东光玉镖局门口，这些看门的全站起来了，冲着凤琪抱拳，这位爷请问您找谁呀？众位，在下找贵镖局的镖主李国良，李镖主。哦，那请问您怎么称呼？在下我叫金莲花凤琪。嘿呦，凤大爷，那您稍后片刻。这个人赶紧撒腿往里跑，这就是远仗衣服近仗人呐。您别瞧凤琪年纪轻轻，在北京他有个腕儿，时间不大李国良又打里边出来了。凤琪一看李国良40岁刚过，长得中等身材，细腰炸背，穿着一身蓝松三板的一条大辫子，看面貌面如三秋古月，两道修眉，一双朗目，鼻直口正，面带忠厚，看得出来这个李国良是一个有血性的英雄。李国良迈步往出走，双手一抱拳，你是凤大爷吧？接待来迟，放弃原用。凤琪赶紧还礼呀，旧墓里镖主英明，冒昧造访，多多海涵，请。李国良呢就把凤琪让到客厅，凤琪一看这客厅非常的讲究， 迎面是丈八的嫁接汉，带香罗殿的，当中间呢摆的是西洋盆景，两边是江西瓷的官窑大帽筒，八仙桌太师椅，二位呢就分宾主落座了。李国良双手一抱拳：“凤师傅，请问您见李某有何公干？”李镖主啊，在下久闻镖主英华盖世，武艺超群，不揣冒昧，特来拜会，望镖主不吝金玉而赐教，实为万幸。哎呦，凤师傅您可夸奖了。国良，我本无一技之长，朋友们抬爱徒有虚名，既蒙阁下相约，敢不如命啊。不过咱们二位是以我会友点到而已吧。是啊，看李兄是个光明磊落的英雄，在下十分尊敬，岂有冒犯之理呀、啊？望镖主手下留情就是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方大爷请吧。两个人站起身形，出了客厅往东走，顺着剑道一直来到了东院。东院有三间北房，李国良一推门，用手一指：“请。”凤琪迈步进去了一瞧，这三间又高又大的房子是公房，三合土杂的地，两边设摆着龙头凤尾的兵刃架子，各种兵器擦得耀眼生光，迎面呢供的是祖师爷的牌位。凤琪赶紧正了正衣襟过来请安行礼。因为李国良呢是清真人，清真人不受礼，也就是请安了。李国良挺钦佩的呀，心说这小孩年岁不大，他懂得我们清真的礼节。国良呢也陪着请了个安。有道是人敬人鸟台林呐、啊，清真的祖师人家凤七一样的尊敬。李国良就挺佩服凤七，赶紧抢刀下手，两个人抱拳说了一声请，脚踩黄瓜架，柔身绕步，七身进招，两个人就要动手了。李国良一晃凤七的面门，右手问心一掌，单边是这掌咔就到了。凤七是二目凝神，不敢大意呀、啊，因为师父说过不让自己来访李国良，有道是知徒者莫过师父、啊、不让我来访就准知道我凤琪不成，所以凤琪急忙上步，金丝缠腕，左手横扇，就照着李国良胃碗血上那么一按。李国良双手一锁，反背撩阴，凤琪马上抬右脚反背往下一锤，这掌如同重锤啊，往下这么一砸，带着风声，李国良赶紧纵身行，噌就窜出去了。两个人当场动手，各展所能，各施所长，拆手就十几个回合。凤琪心里挺别扭，心说师傅怎么骗我呀，看李镖主的武艺甭说胜不了自己，哎，他保证不输在我凤琪手下都难呐。师傅为什么不让我来呢？凤琪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两个人打着打着，李国良一想，我得拿出我祖传的绝艺转环掌来，这可是李国良看家的本事啊。哎，他刚要使出这转环掌来，巧了，凤琪呢仙人指路，掌挂一团风，唰的一下，这掌就到了李国良的胸前了。李国良左手一摁凤琪的右胳膊，右腿就插到左腿的后边，身子往后啪这么一转，右手照着凤琪右腿的三里穴上，唰，这掌就到了。凤琪马上抬腿躲过去了，李国良左手顺右背肘下的这么一穿，弓着左腿伸着往左转，唰的一下，这掌就奔着凤琪的左边的太阳穴打来了。李国良转环掌厉害极了， 可是凤琪呢，是老剑客爷的亲传，见多识广，他一见李国良使这转环掌，凤琪是胸有成竹，马上伸右脚，左手穿右腿，他这么一转，使了一个老君推背，右掌就轻轻地打在李国良的后背上了。这招可不错呀，这手叫转环掌，巧破转环掌。国良万也没想到凤琪使得这招转环掌破了我的转环掌，往前啪啪啪抢了好几步。凤琪是因为点到而止，手上就没使劲，赶紧飞身过来，双手就把李国良扶住了。李道主失手失手，李国良脸就红了。好功夫啊，钦佩钦佩，请到前边客厅吃茶。两个人又打工房里出来，李国良反手关上门，陪着凤琪来到客厅，让凤琪坐下。家人呢就把茶献上来了。李国良伸手又打帽筒里拿出一封信来，凤大爷请您看看这封信吧。凤琪伸手接过来信，一看信封上写着国良亲戚，下边写着内祥，这字笔走龙蛇，凤琪认得啊，心说这师傅笔迹啊，师傅写的信，赶紧把书信放下来。李教主，原来您跟家师有旧，您是前辈啊。说着凤琪就要请安，李国良赶紧伸手搀住了，先别行礼，你先落座看信。凤琪这才坐下，打开书信一看，上边写的是国良见字知信，久已未通函问，时深渴望京都世家子弟名唤凤琪，此人挥金仗义，颇有我辈之风，15年前我访其于冰天雪地之下，蒙其搭救，因此成为我入室弟子，我授以武艺，赐名金莲花，他必来找你，我认为他有生以来未遇良朋，请你援引，我实欣慰，你万不可与他动手，我观凤琪命犯10年桃花煞，犯者身败名裂，令其散尽万贯家资，周济贫苦，或可挽危机于万一，制药制药，董千笔。凤琪看明白了，把书信往桌上一放，马上给李国良请安，您是前辈。李国良赶紧用手相搀，论辈分你可比我大呀，这样吧，算我高攀，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哥哥小弟请安。李国良啊也不客气了，先弟起来吧，老人家叫你散尽家财，你怎么办呢？既是恩师的吩咐，小弟从命。好吧，那么我问问你，贤弟家中到底有多少银两？哥哥，家中到底有多少钱我不知道，都是我总管凤中老人家料理。好吧，你先搬到我镖局来住啊，我呢自有安排。就这样，李国良就把凤琪留下了，叫人收拾5间客厅，按照凤琪的意思，他喜欢怎么样呢就怎么样收拾，然后叫下人传下话去备2辆大车。凤琪跟着李国良由打镖局出来，上了车就直接奔了凤琪的家砖台胡同。到了门前下车，老管家凤中带着家人出来迎接凤琪，下了车之后就给凤中介绍道，哥哥，这 是我的哥哥李国良，上前见过。凤中赶紧上前施礼，把这哥俩让到客厅。李国良坐下之后就跟凤中说：凤总管，我这兄弟年轻，全都仗着你经营家业，我问你，你们家动产跟不动产全都算在一起，能够折合多少银子？嘿，凤中心说，刚认的哥哥这位大爷就上我们家姑家来了，终究人家是主，自己是奴啊。凤中一低头回大爷问话，据老奴算可能有上百万家资。好吧，凤中啊，凤少爷从打今天起就搬到我家去住，限你在一月之内欠外边的账都还了，人家欠咱们的账啊，从打今天起让他归还，给不起的咱们就不要了。除去这所房子不卖，由你来经营，再派两个忠厚得力的下人伺候你，日用跟薪水呢，你啊都到我西河宴东光峪镖局去取，所有动产跟不动产完全变卖，银子呢就盘到镖局，家中这些下人呢都赏着钱啊，让他们另谋高就或者做小本生意。凤中啊，你是凤家的老管家了，可不许变心呐、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可能也知道我李国良是个保镖的，你都听明白了吗？啊，要奴我照办。好吧，把少爷的东西带着人就往车上搬吧。凤中呢就按照李国良的话一一照办，把凤七心爱的东西还有凤琪的衣服、单家皮棉、随手的玩物全都搬到了大车上。李国良跟凤琪上了车，回归东光峪镖局。李国良呢就派了两个聪明的孩子伺候凤琪。老管家凤中等他们哥俩走了之后，马上让账房就开出单子来了，欠外边的账一律还清了，欠凤家的让他们急速归还，还不上的就不要了，所有的产业廉价出售，整车的银子就往东光峪拉。最后呢，凤中就把所有的下人都叫过来了，加倍的给银子，大家伙难舍难离呀、啊、因为凤少爷跟凤中主仆二人对人太好了。凤中呢就留下一名厨师、两个下人，80多万两银子全都送到了东光峪镖局。李国良指着银子问凤琪：兄弟，老剑客爷让你舍银子，这银子怎么舍呀？哥哥，我年纪轻轻不懂事，这么办吧，就在咱们东光峪门前贴告白吧。嘿，那可不成，你可要知道扇门难开扇门难闭呀、啊！等你银子舍完了再来要的，咱们可就没有了，怨言就出来了。再说这坏人钻了空子，真正的穷人拿不到啊，坏人拿走了银子叫他们去挥霍去，那可不行，那要以哥哥之见呢，这么办吧，晚上吃完晚饭，天一黑，咱们哥俩到贫民区去采盗，然后分头给他们挨家送银子，送到他们门前也行，或者放在供桌上，或者放在窗台上，等他们醒来之后见着银子都认为有人雪中送炭，他们猜不出来，就以为是神仙相助，这样拿银子救济他们生活，他们呢还不会去做坏事。哥哥您说的太对了，不过小弟有件事得跟您商量，我刚到镖局，我想是不是镖局有打先生到伙计这儿，每人赏他们500两银子，今后呢我也好相处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兄弟，他们不缺钱呢，既然是你的心意，咱们就这么办了。李国良把这账房先生、镖师还有伙计全都找来了。众位，凤二爷 赏给你每人500两银子。大家伙一听，全都给凤琪请安道谢呀。从打这天开始，哥俩每天采稻，每天散银子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是有困难的给，后来呢，就发展到龙溪沟天桥左安门外左安门里右安门外右安门里，这哥俩天天往出送银子，银子再多他有个花完的时候啊。等到家财散尽了，李国良就把伙计全叫来了，告诉他们，这是我兄弟凤琪，现在是东光玉镖局的副经理二镖主，大家伙全都上前施礼。凤琪这人规规矩矩，当了东光玉镖局的二镖主，是足不出户，每天呢就跟哥哥李国良谈拳论棒，研究武术当中的奥妙。眨眼之间就是一年，李国良就跟凤琪说，兄弟，你老在家中不出去，你认为就没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要打算长经验，你必须到外边经经世面。怎么办？吃完早饭呢，你呢先到广庆订张桌子，泡上茶等着我，咱们哥俩去听戏，散戏之后呢，咱们就到杨梅竹歇街啊，到同和轩去吃饭。好吧，凤琪就答应了。等吃完饭之后，凤琪换了一件长衫，带了一些散碎银子，出东口过正阳门大街，进肉市的北口，就到了广庆茶楼了。有打门这儿往里走，进了戏丸子，凤琪一瞧呢，南边的戏台池子里头呢，北头是散座，凤琪就找张桌子坐下了。这桌子旁边是两把椅子，凤琪呢上茶楼的伙计扣了一空碗，然后要了几碟干鲜瓜子儿，他往这一坐，脸冲西，他拿起瓜子来刚要搁嘴里嗑，忽然听见有人低低的声音说话，这是贼话呀。凤琪听得明白，有贼。有凤琪一抬头呢，就发现对面坐着一位老仙长，这位老仙长正是三爷张红军。张三爷也坐着喝茶来了，因为凤琪耳音好，他听见刚才的贼说的贼话是坐在自己西边的人。凤琪刚要回头看，就在凤琪的西边，剑山三鼠当中的金翅鼠胡通碰上啪的一抬胳膊，其实没带声音，声音是我说的，一抬胳膊，这贼轻轻的一抬胳膊，三爷张红军一看，心说小贼你要打暗器吧，把手中的拂尘轻轻往前一点，就点在这胡同的软肋上了，啪，嘎巴一声，这袖剑就出去了。楼上正坐着皇上呢，袖剑是被皇上打去的，皇上到底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 我所恨，我的你，跟你认识了，你讲也讲不听，听又听不懂。 是错，是看破，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，或者是什么，不过是种。